第二节，咁头先讲咗，而家眼睇到嘅嘢，咁第二节我就会讲，喺一个咁嘅情况之下，你会觉得有啲乜嘢你可以做到，而又真真正正可以帮到周庭去攞呢个议席嘅咧？咁有人去担心一样嘢嘅，就系、是、DQ 嘅问题，会唔会因为佢系中资，周庭会再俾人 DQ 一次咧？系嘛？因为你自决啊嘛，标王。咁大家系有啲消息，其实我听到啲消息，其实喺香港要做嘢嘅人已经反映咗俾北京听。周庭系个咩人？呢次选举大概嘅分析系点样样 ？DQ 佢同 DQ 佢嘅利弊，但系中联办未拍板呢一刻，所以我谂冇人知道究竟佢会唔会被 DQ。你问我 50-50， 即系两个讲法。阿昌同我讲法就已经系综合晒，即系已经系综合咗噶啦，已经系一 DQ 佢嘅原因系得一个，要维护中央嘅尊严，因为。佢要俾一个好清晰嘅信息，香港人边啲人同中央作对，用啲乜嘢同香港作对，嗰啲系中央容唔落嘅，例如系港独问题啊，即系港独问题系中央完全唔会退让嘅一个议题，冇商讨嘅空间，唔好话商讨，系你哋冇思考嘅空间添，最好你就谂都唔好谂，唔好同我讲。咁所以你讲过谂过，全世界知你嘅目的嘅人呢，咁就唔該你自動收旗。如果你唔收旗呢，就阿爺幫你收旗。咁你如果知道中央嘅權力係彰顯到呢個地步呢，希望其他人就引以為鑑。呢個係第一個思考，呢個係昌嘅諗法。第二係我嘅思考。我嘅思考就係話，呢一種彰顯中央威權唔一定得一種模式。阿昌講嗰種模式就係話，我整死你囉，我整到你身败名裂囉，又或者我整到你冇得选囉。呢个完全一个权力嘅彰显，系冇道理讲嘅。另外一种彰显权力就系话，我要你屈服于我。我要你自打嘴巴。我要你条路线因为中央嘅威信而改变。譬如纵至你以前系标榜自决嘅。会唔会因为今次你要签确认书，会唔会今次你要宣誓而放弃港独呢一种思想呢？如果你周庭可以对住公众讲，香港众志已经正式放弃咗香港自决呢一个纲领，咁对中央系好定唔好先？有冇一啲可以决定 DQ 周庭嘅人去思考？喂，佢公开话俾人听，最重要唔系话俾我同你香港人听，最重要系话俾大陆人听。佢就可以，喂，如果一个过去曾标榜自决嘅人，佢有一日发觉唔系，我都系觉得中国好香港好，国家好香港更好，佢觉得自决唔系一条道路嚟嘅，於是我哋发觉都系要发展经济又或者点点点，会唔会中央喺呢一个举动底下得益系更加多呢？会唔会呢一种威信先系习近平而家想要嘅呢？嗱，我唔知，因为我唔系西环嘅人，咁所以就系话呢个系第二个判断，即系两种模式玩。咁我唔知佢会唔会被 DQ。当如果佢俾人 DQ 嘅时候，两个即系你有两个时期啦，一就参选前，参选前即系你报咗名，即系你唔报名唔使 DQ 佢啦，系佢报咗名，你虽然有需要 DQ 佢啫嘛。一系佢就喺截止报名之前 DQ 佢。咁等你范围有准备啦，睇下有冇 plan B 啦，咁啊之锋哥就有 plan C 啦。咁 Ida 佢係等你入晒集之后收晒你报名表，截咗纸提名啦，佢先话俾你听，原来你呢个唔符合资格。咁你如果你系一个操盘嘅人，又或者你系喺泛民所谓大佬开会之间系有表决权嘅， 咁你会唔会话喂唔系喎屌，即系佢玩起串起上嚟，佢真系有可能截止一报名，我先 DQ 你喎。屌嗰时咪得陈家佩一个影，即系如果系乜，即系最早初，即系三四个礼拜前，大家睇到嘅嘢啦，即系得周庭同陈家佩对选啦，即系咁样样，会唔会冇 plan B 咪唔捻点？咁所以阿之峰哥应该有 plan B plan C 嘅，佢会应该有个泛民嘅人，即系所谓叫泛民嘅人，即系话可能系啲泛民嘅政党认许啦，又或者系一啲广为人知嘅社运人士啦，又或者嗰个可能系明星啦，我真系唔知，冇完全冇 scoop。但系问题就系话，可能都有个 plan B。呢个 plan B 咧就唔系中资本身嘅人，因为你 DQ 周庭，你 DQ 第二个啦。咁所以呢个唔系中，即系唔系中资自己人，咁佢可以系大嘅政党嘅人。熟悉选举嘅人，咁佢会唔会参加补选，令到有个 plan B 俾选民，就係话喺必要时候有得揀呢？阿爺係阻唔到呢样嘢嘅。咁所以我唔知佢哋有冇一个咁嘅 plan B 嘅计算喺度。咁但係原则上周庭一定要有 backup。而呢个 backup 一定要同周庭一样样嘅。唔系长相一样，佢可以唔系女仔，佢可以唔系女人，佢可以唔同年纪，但係佢必须要是贯彻周庭的一些纲领，例如是什么呢？完全不合作啊，例如是坚决反对到底啊，例如是完全同建制派开波啊，例如是坚守法治啊，例如是即是宣扬希望啊，等等等等。这个 plan B 必定是要同周庭一模一样样的，如果不是，你是没有办法立得晒原本支持周庭的人的支持。呢、这个好紧要，你唔可以突然间转咗个唔同嘅人，即系你转个样，即系你唔能够突然间转个快 B 落去，都唔捻同样喎，即系唔系快 B 可能得，即系吴文远都可能得，阿明都可能得，咁但系嗰个可唔可以陶君衡咧？系唔得噶，即系承诺啲票噶嘛。即系每一个 candidate 本身都有啲唔同嘅，食嘅票系唔多。即系当然周庭就楚楚可怜咁，又后生咁，希望啲妈咪级嘅人会支持佢啦，咁样你换个男人落去已经唔系咁好噶啦。咁所以支持周庭嘅人系非常之 specific， 而且系必然认为自己系黄丝。OK， 如果你本身认为自己系一个黄丝，而嗰个唔系周庭，你又投得落嘅话咧，即系。那个必然是周庭自己选唔到，即系好似头先咁嘅情况，周庭俾人 DQ 咗，而冇办法喺呢个选举里面，我只好交棒俾个 plan B， 你必定要选 plan B， 你一定会选嗰个，你唔会选第三个人嘅，所以千祈千祈千祈唔好同我讲，喂唔系，屌马草泥 check record 都好似系人民力量又写文联又成，佢都可能系黄丝，不如我支持佢，你千祈唔捻好，认住呢个捻样，马草泥系蓝丝，马草泥系蓝丝。唔系深蓝都系浅蓝，既然系你系黄丝，千祈唔好投个蓝丝。OK， 我讲咗好捻多次啦，唔系支持佢唔支持佢嘅问题，而系你黄丝，你必然要支持周庭，或者支持一个周庭属意嘅候选人，你系冇第二个选择，你系绝对绝对绝对唔可以支持马草泥。点解我咁讲？我就要讲我第二节要想讲嘢。喺一个咁嘅补选里面，第一样嘢你要做嘅就係要加，就係要谷个投票率。咁你如果社会冇议题，你点谷个投票率呢？係咪？周庭又冇生杯，陈家佩又冇生杯，咁你问我点样谷个投票率，大家都唔能讲嘢嘅。吓、啊、个记者同佢做两个钟头访问，冇一个字可以 call 咗出嚟嘅，全部都係陈腔滥调。你周庭讲个乜嘢呢？两年来、三年来，大家完全明噶啦，完全知噶啦。对每一个房，即系对每一个议题系啲乜嘢，佢面书讲晒噶啦。你唔会有嘢唔清楚噶，你样样都清楚，使乜捻嘢问呢？我使乜同你出 post 呢？冇意思噶。好啦，咩情况下你要出个 post？ 咩情况下你同佢专访呢？一个唔系成日 Facebook 打飞机嘅人咯。其实第二节同第三节我谂要加埋一齐啦，你冇可能唔讲呢条契弟。咁马草泥咪冇喺 Facebook 打飞机咯，系嘛？佢顶笼都话俾你听，同陈茂波影相啫。咁你唔知佢有啲问题点睇噶嘛？咁你加上 佢咁嘅背景，佢过去咁嘅背景，而家又话哦，又话唉，喂屌，你好似大陆有生意、哦，喂，好似你背景都好多中资机构、哦，又非执董又咩又出咁、哦，喂，屌你系咪黄丝嚟噶？咁第一个问题系咁，即系非常之冇水平嘅一个问题。我梗系话俾你听，我当然唔系黄丝啦，吓、啊、我黄丝，我做乜唔参加初选啊？我做乜唔同佢打声招呼先啊？我就系唔系黄丝？咁我如果唔系黄丝，我有乜资格参加争个初选啫？陈家佩可唔可以去泛民个阵营嗰度同郑宇石敲门，话俾你听我想参加泛民嘅初选呢？你冇资格啊嘛，你明唔明啊？讲呢啲嘢多捻鱼系嘛？根本就系一个男士。问题系我一个咁样嘅男士，我可以令到多啲人对选举关心。屌你，三日出咗四个访问，李周庭可唔可以三日出四个访问啊？你陈家佩三日有冇四个访问啊？你出嘅嘢冇人 share， 冇人讲，冇人睇，冇人屌。简单嚟讲就系 no news， 冇人讲你啊。咁我想问下，你选咗都冇人知啦，唔系有条契弟喺度打锣打鼓，边个知三月十一号补选呢？除咗我同你，你要有啲人出嚟搞下事嘅。事实上，即系你系要扑出嚟。即係话俾人听呢件事可以点样做，喺佢嘅心目中应该点样做，係俾啲 talking bond， 大家食完饭有嘢屌，喺啲 Facebook group 度有嘢屌，喺个 Facebook post 度有啲嘢 share 俾你屌下。呢、這个咪就係炒热选举囉。周庭可唔可以炒热选举？唔得。陈家佩可唔可以炒热选举？唔得。呢、這个第一样嘢马超系做到嘅。第二，今次系一次补选，唔计马草嚟，就得两个阵营嘅人，一个系建制，一个系泛民。OK， 两只颜色就造成咗低投票率。咁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想多啲人投票，你会点做？梗系做第三只颜色出嚟啦。咁你做翻嗰两只颜色，喂，如果我做翻只黄色出嚟嘅，咁我即系咁啊，真系同周庭界票啦，系嘛？有啲人思考噶嘛？如果我系黄丝嘅时候，究竟呢条路线 A 啱啊，定系路线 B 啱咧？咁你会思考㗎嘛，有啲人觉得唔系喎，我路线 A 啱啲喎，周庭你路线 B 唔啱啦，咁我投 A 囉。咁就係界票啦。咁应该唔系喎，我话你听，我唔系黄色喎，你融入我冇得入㗎喎。好啦，马草嚟系红色。中资背景。佢而家同你讲咩？闹佢都要做功课嘅。係咪睇下佢啲访问。人哋而家同你讲政策，人哋同你讲经济。屌你。你去街边攞张周庭嘅政纲，攞张周庭佢主张嘅嘢，唔使啦，你攞返四年前罗冠聪嗰张嘢，唔係 sorry， 年几前罗冠聪嗰张嘢，你对比一下同马草黎嗰张争几远。你如果攞住两张嘢觉得投边个都冇所谓嘅，你唔好拉到投票啦，真係两样嘢嚟㗎。吓、啊，一个同你讲大陆经济啊，屌你又话一带一路啊，又同我要同你开山劈石，要做地起屋啊，一种人同你讲坚持啊，要反对到底啊，要拉布拉到天黑啊，而家修改议事规则冇得拉，要通上台添啊。喂，两样系唔同嘅嘢嚟㗎。你攞完张政纲啦，话俾我听你唔知选边个，你第一出嚟投票啊，你唔系啊嘛，吓、啊转个头，你攞系陈家佩张政纲，唔系喎，屌呢条友又讲一带一路，屌呢条友又讲经济，呢条友话要同社会，即系又话要同政府合作，要妥协，屌你，喂唔系，我觉得个做 finance 个好过做个 marketing 噶嘛，屌啊陈家佩读 marketing， 咁你咁识 marketing， 最多都系识点样 market 自己啫，咁呢个政府有啲咩议案系关 marketing 事啊？不如我搵个金融专才去搞下嘢好过啦。呢啲先係界票嘛。吓、啊、即係你睇人上网打咩飞机呀、啊、屌收档呀、啊、即係你记唔记得有一件事，魏震结婚之前呢就好似上咗条女。嗰有即係嗰条女呢係好似唔知读边间大陆间大深圳定唔知江门定咩大学咁。嗰条女佢几靓嘅，叫张某，波大腰幼嗰种。好记得嗰单新闻爆完之后呢，一窝蜂每一本一仔东地忽然一周乜鸠嘢，全部都系一面倒对魏震嘅负评。 两三日之后突然间啲周可都未出晒，佢就话俾你听同周慧敏结婚。呢、这个转折，即系呢个转变系咪好大啊？一开始嘅时候，全部人插佢，话佢系贱男，乜乜乜乜乜乜。突然之间唔系，原来周慧敏 approve 咗。喂，嗰、那个咩嚟啊？玉女嚟。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话，嗰单唔系新闻嚟噶，嗰单系旧闻嚟噶。嗰两个嘢而家未离婚啦，好似几好噶。即系呢啲叫好 marketing 啊！你传媒又俾人玩咗，完全捉错晒用神啊！而家个即系而家社运圈，我同你个 Facebook 就系咁，一开始喺面度 bling bling， 屌你出嚟街票啊，死仔乜乜乜乜乜乜啊！喂，睇睇原来唔卵系，屌你佢唔系街佢唔系街呢边啲票，好似街嗰边啲票似多，屌你嗰仲唔系纳斯嚟嘅吓？所以即系。即系讲到呢一度啊，都唔使再 elaborate 啦，系嘛吓？第一，你要帮人炒热呢个选举；第二，你要俾一种更加，即系你要俾选民更加多种出路、多种选择。而嗰啲选民系原本出嚟唔投票嘅，因为系冇人会觉得 DQ 重要，会好同情啲被 DQ 嘅学生。原本谂住投周庭，但系突然真觉得唔系经济发展都系重要啲嘅，不如我哋支持马草黎啦。系一个都唔会有呢啲人嘅，你明唔明啫？佢一早觉得出嚟支持周庭系1000%，周庭唔算得，我投落去周庭一个熟意候选人嗰度，佢有一投多人支持佢啦。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我系一个唔中意泛民嘅人，咁我唔会中意陈家沛啦，系嘛？即系咁啊，即系最重要嘅系一种人，你系冇谂到点谂？文仔点谂咧？啊，喂，点解叶柳你就有 protege 啊？所谓叫第二梯队去俾佢捧下，俾佢练兵。点解文仔练兵有机会，我练兵咧？点解你要俾叶柳练兵咧？文仔讲到冇意志嘅咩？吓、啊，屌你西环家有协调啦，咁而协调嘅结果咪就系叶柳条徒弟出选咯。吓、啊，嗰、那个容海恩 2.0 出选啦，咁你估文仔会点谂咧？文仔装脚帮陈家沛拉票，吓、啊，喂，2010年啊，五区公投点解搞唔成事啊？有啲票咧过咗俾人，我帮过另外一个政党做选举工程咧，有啲票又过唔翻。最重要点解过唔翻？冇人讲得出个原因，我就讲得出啦。是你个庄脚，是你个区头被人叫咗嘛？咁你个区头，你个庄脚，因为利益而被人叫捻咗，你啲票咪翻唔到嚟咯？大家系唔想呢样尴尬嘅事情发生啊嘛？吓、啊，所以点解我唔可以帮第二个政党做个选举工程？好捻简单嘅咋？咁你问我，陈家沛嘅竞选工程系咪好多人支持？我真系唔捻知道、啊。问题就系话，你系咪叫我工联会着件陈家沛嘅衫喺北角同佢派传单啦、啊？吓、啊，即系当然你系 part time 咩，冇所谓啦，收钱就做嘢啦，吓、啊、帮周庭派得。问题就系话，如果我系一个选民，我真系纯粹义工嘅，喂，唔系、啊，屌，我要好左嘅，我要好阿爷嘅，你班契弟反骨嘅，叶柳、梁振英又唔捻中意，梁振英系我哋偶像嚟嘅，吓、啊、支持你叶柳徒弟，你玩我啊？梗系唔赖啦，条气唔捻顺噶嘛。老实讲，我觉得如果我支持周庭，我会俾阿爷闹，系嘛？俾我上线闹，俾我身边嘅人闹，不如红衫嘅哥哥仔稳阵啦！屌，佢又觉得系嘛？又系蓝丝，又系中资嘅投资机构嘅代表，系嘛？一定系阿爷嘅人啦。咁既然系阿爷嘅人，不如我支持佢啦。钱啊，好捻实，即系钱啊，好捻实在嘅，唔系买你票翻嚟，而系话。喂，你又捞得掂，你有咁多公职喺身，有咁多非执董，系嘛？有专业人士，喂，我买落你度，不如我买落马仔度啦，屌！嗰张票系彰显咗我一个左派人士对你新民党不满啊嘛，帮你食屎啦，叶柳，即系无论个选举结果都系。即系点捻样都好，即系我讲到呢度，你一仲睇唔清楚个局究竟系做紧啲咩嘢，即系你真系可以翻屋企瞓觉，你明唔明啊？即系当然 網台節目好啦，少人聽嘅啫，係嘛？即係你放我呢啲網台節目，會突然間啲藍絲全部聽曬。喂，唔係，屌！原來馬祖麗係奸細，我可以百分之肯定一千話俾你聽。馬祖麗唔係奸細，馬祖麗係一個藍絲。屌你老尾，佢絕對係真係係新民黨嗰類啊，係王維基嗰類啊，係嗰種人嚟噶，大佬。你黃絲真係唔好支持佢。但是你问我在港岛这些人有没有飞呢，出民调你就知道。即是如果这么不好彩这三个东西民调是叮当码头呢，喂，即是他有得赢的，是吗？那即是 imply 了什么东西呢？原则上的选举，即是如果是大家叮当码头，可能陈家沛原本的飞有三分二。周庭系得三分一嘅，因为好简单一个解释，港岛人就系保守咯，港岛人就系中意叶柳，港岛人中意叶柳条靓，港岛人中意蓝丝，好鬼简单。但系如无意外咧，啲民调应该系周庭会带先少少，马草泥系同陈家沛叮当码头，调到咗嗰时。你究竟是帮这个马草来竞选做助选团，定抑或在家打飞机继续攻击这个厌制呢？你自己想想。今集节目得两节，好好 enjoy 这个新年假期。下个礼拜我们再见，拜拜。